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可能不就得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8。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和您聊过一些平安大街的故事。这条古老而年轻的大街，记录了历史的轮转与时代更迭的记忆。平安大街上还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相关建筑？这背后又都有着怎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继续了解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一条平安街半步京城史，之前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平安大街的节目，很多听众都说没有想到熙熙攘攘之下还有这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说不尽的平安大街。今天我们继续上次没有聊完的话题，没有讲完的故事。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先生。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上一次节目中讲到的，但是听众可能还有问题的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吧。网友秋林就问啊，说上次您说到地安门的时候提到了燕翅楼，说现在除了恢复的一对之外还有一对，那另一对是在哪儿呢？想请您再为大家来讲一讲。 是啊，我们到平安大街，到地安门的那个老地方，东边西边燕翅楼，西边呢就是中国书店那个24小时的这个门址啊，还有呢，我们过些天秋天到了，买那个秋栗香啊，我不是做广告了，那个地方我们常常排着队，那个地方就是燕翅楼对面，还有燕翅楼的东楼。现在遗憾的呢是东西长度啊还不一样，这是很复杂的原因形成的。这个呢在那儿摆着就不用说了，我上次稍微提到了，其实啊在这对燕翅楼的南边，景山的高高的土山的后边叫景山后街，我们大家到那边就看到两个大屋顶，东西相对的两个大楼，其实在那两个大楼的南根下呀还有一对燕翅楼。其实呢打开明代老北京的历史地图，明万历、明天启、明崇祯以及呢清代的老北京的好多地图，比如特别有名的乾隆15年的地图，以至于啊道光年间、光绪年间北京的老地图，以至于啊民国时候百年前老北京的地图，30年代北京的地图，40年代老北京的地图，都对燕翅楼的现存的这个一对，还有呢就是我说的现在不提了的那一对，景山后街的那一对都有标识。也就是说呢燕翅楼从这个眼前修的一对以外，南边还有一对。提出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景山后街大屋顶下边那一对燕翅楼，那对燕翅楼啊不是像现在修的这个一条直线，那是一个拐弯 L 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修它，但是我们要回到历史，不能够啊只说燕翅楼这一对，我们要知道当年啊永乐建北京的时候，这个地安门里两对燕翅楼这个历史我们还是要知道的。 是的啊。另外关于这个原址附近地安门的事啊，很多听众也都是在惦记着。我们知道地安门是平安大街的这个中心点啊，也是曾经北京中轴线上的标志建筑之一，但是1954年地安门被拆了，所以说如今即使很多老北京可能也是忘了它的模样了。网友蒲草说，地安门见证了百年历史，炮火硝烟啊，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街区的地名，但是我始终记着它。当年在地安门城门洞子玩的这个孩子们也已经七八十岁了。那关于地安门的情况哈，您再给大家讲讲。 主持人刚才说地安门曾经有战火纷飞，确实地安门这个地方也曾经有几次经历了战火。比如说1900年我们都知道八国联军进了北京，逼近了紫禁城，慈禧赶快的往西逃啊！他西逃出来往北西北走，首先出的就是地安门，为了保护宫廷啊，能够向城外撤退。这时候地安门外大街那些店铺上边是清宫的重臣，大概是荣禄吧，率了很多这个卫队，街道上建筑物的房顶上阻击从鼓楼向地安门逼近的日军。在那个地方清廷的卫队击毙了很多日本侵略者，保护了慈禧朝廷光绪他们出地安门向西直门方向跑出去。这就是当年那个地方战火纷飞啊之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个北京一个老画家画北京，他的名字叫方燕。上一次那老先生也听了我们前面的讲座，他赶快说呀，嗨，这个地安门啊，当年我也看过大骆驼，我哪天呀，我让你看一看地安门那个地方的一些老画。1954年拆地安门的时候，我这一个小娃子在那个地方曾经久久的观看，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老建筑啊，它的这个高高的这个门楼，宽宽的石条，多有蛇。建筑物中地基下边多有大蛇。眼见着这个修建工人啊，把很多这个不是毒蛇呀，很多大蛇呀装到车厢里运走。我们听众们还关心说，这地安门拆了后来呢，地安门这个建筑件呢，砖木瓦石那是一大堆呀，后来运到了今天说天坛的北门，天坛的北门内，天坛的一块树林中间的空地上，建筑材料堆在一起。但是很不幸呢，因为那是50年代初嘛，后来呢，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地安门的这堆建筑材料被焚毁了。我们念念不忘，这没办法。我这里还顺便再提到啊，地安门外一条著名的大街，百米斜街。百米斜街有一个重要的宅子，就是张之洞的宅子，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宅子。张之洞的宅子啊，后来是被大教授冯友兰先生，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先生把它租下来。冯先生在百米斜街的张之洞宅子啊住过很多年。说到这里呢，我就不禁想起了81年前，1937年，就是现在是八月，就是1937年的八月，冯友兰先生正在后门大街百米斜街的张之洞宅居住。他后来讲给自己的女儿宗璞说，1937年8月的一天夜间，只听到啊后门大街上喇叭声声，哨声阵阵，然后就是汽车轮胎的声音，踏踏踏踏部队的脚步声音。他说，我在院子里站起来侧耳听着路上的声音，徘徊来徘徊去，久久不能入睡。什么事儿？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37年的8月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京城， 冯老先生当年所说的那个夜晚，实际上是地安门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在过国民党撤退的军队呀。冯先生每一说到这里就心情极不平静。没想到今天正好是八月，这是81年前的往事了。 刚才杨老师也讲了很多这个地安门的往事啊，相关的这个故事。回应完大家的问题，我们也继续按照这个捋着这条平安大街走啊，像上次我们这个走着这种感觉一样。上次您是从中心点地安门帮我们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来这样走的啊，那下面咱们接着往东边走，走一点好吧。 好，从地安门这个中心点往东走，没走多少步，路北啊一个大门引我们注意了。什么地儿？太医院。太，大字儿加一点儿，比大还要大呀。这是清宫的所设的医院。其实太医院本来啊并不是在地安门大街这个地方，它原来呢是在东交民巷的西头，更靠近皇宫。后来东交民巷呢被帝国主义瓜分作为使馆区了。我们的太医院才几次搬迁，最后呢落到了地安门东大街路北的这点。我们现在地安门大街上如果漫步的话，很明显的就会看到太医院的旧址，现在呢是一片民房了。也比较这个临建房错乱，但是整个太医院的整体的规制啊还看得清，里边原来有先医庙，庙堂还在。实际上100年前多一点，这个太医院移到这点，这里边的太医啊应该说还赶上了给慈禧给光绪看病的。今天过那门口大概还有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的广告牌子，不知道现在执医的这些先生们啊还有没有能够得到太医院的这点仙气儿啊。 有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 太医院这个地方啊，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决定还是要把它慢慢的腾退。腾退了以后呢，对于这个清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啊也有一个记忆。其实呢太医院这个地方如果呀做一个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博物馆， 对， 是很丰富的。 是的啊，这是太医院啊，这是往东走了一点啊。那我们再看看，回头再看看西边，往西走一站啊。再往西走的话应该到了什么地方呢？ 咱们这个对称的观念很强，也差不多往西走那么一段路。什么地方呢？荷花市场。这就是在上一次咱们讲到西鸭桥那个地方所在的荷花市场。今天见荷花市场高高的大牌坊，鲜明的大字。回到百年前啊，这个荷花市场啊不是这样子。我们看有许多名人的著作对这个地方啊记录得很清楚。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有一个戏剧界的大名家叫翁偶虹先生。翁先生对这个荷花市场有过很详尽的记录。荷花市场那个一路啊原来是一个堤坝，沿着堤呢面向南边，左手也就是东边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右手也就是它的堤的西边叫什么呢？那时候有个名字叫西小海。什刹海遍种荷花，西小海呢芦苇茅草。所以翁先生说啊，那时候这个什刹海这一边茶楼下令的饮食价钱啊要比西边那一块啊芦苇荡要高一级。所以百姓到荷花市场去玩的话各得其乐。今天呢这个荷花市场啊已经建了好几个过了，这个楼那个楼，当年呢是野趣横生的地方。 哇，更加自然古朴一些。 现在呢整个荷花市场还在变迁中，实际上西小海没有了，西小海后来被填埋了。填埋建什么了？就是建立了我们今天过那儿看的大字横幅写的 什刹海体育场。 哦， 这是我们走过的路。把西沙海填平以后建了什刹海体育场。这个什刹海体育场大家看不能小看它，也是不得了。 哦， 我们鼎鼎大名的李连杰，我们排球的冯坤，乒乓球的张怡宁，北京的好多好孩子，世界大冠军呐、啊，都是从什刹海体育场成长起来的。 这样啊， 当年乒乓球教练回忆，在什刹海体育场最初的时候，简易的工棚，自己生煤球炉子，带着小运动员们在临时搭建的这个台案子上练功夫。那也打出世界冠军来，因为自己生炉子，结果这个满脸抹的黑一道白一道，那也是冠军培养出来的最初的基地。所以我们过什刹海体育场，当年的西小海仍旧还是很让人感动的。我们还知道西小海的边上就是什刹海体育场的边上郭沫若故居。 哦，还有这一下、 郭故居啊，当年是什么地方啊？当年是恭王府的马厩，恭王养马的地方。后来呢，他又归了同仁堂岳家。岳松生担任过北京市的副市长。岳松生的兄弟叫岳松山，曾经在郭沫若故居啊建过自己的宅子。后来郭老所住的那个四合院啊，实际上是承继了岳家老药铺、他们的这个房产，现在去郭故居看看也还是挺好的。 刚才我们往东边说了太医院，往西边也走了很多的地方啊。这次我们再对称的再往回折，往东走，那应该是过了上次您讲的这个东部崖桥了，再往过走就是南锣鼓巷了，对吧？ 对，你这个方位感很强啊。南锣鼓巷我们北京的听众们比较熟悉了，这些年火热，大家往往都去过。从南锣鼓巷这个南口进去，右手第二条胡同，第一板厂胡同，炒豆胡同。这个南锣鼓巷它是那个蜈蚣街呀、左右就是东西啊各有八条街。 是的， 看起来呢它如同一个蜈蚣一样伸出爪子来。那么板厂胡同，炒豆胡同，炒豆胡同西头一个老宅子，这是原来啊曾格林亲府的院落中的一个局部。那是谁在那儿住呢？故宫里边著名的大专家朱家骏先生。那是朱家骏先生的宅子。说朱家骏，我们想，哎呀，是什么人呢？我跟你们说呀，15年前朱先生已经逝世了。但是朱先生的许多事情啊，我简单的说，我们都去故宫，去故宫呢都要看看太和殿。到太和殿呢，首先要看看中间那个大龙椅。前些年啊，有时候有些观众游览啊，还想着办法到龙椅上去坐一下蹭一下想想这个当皇上的那个感觉。现在当然不能进去了。但是溥仪离开故宫以后啊，并不是明清时候的龙椅。溥仪离开故宫以后，太和殿里边搁着的是袁世凯留下的一个过渡性的椅子。虽然也大，但是不是今天这个龙椅的这个样子。龙椅哪儿去了？龙椅就是在漫长的这个时代演变中啊，残破了，扔到了库房里。缺件了，蒙灰了，大家不认识了。朱家骏先生在故宫工作，他承担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找到龙椅，恢复龙椅。我们知道故宫里边9999房啊，那堆的东西库房里如小山呐、破桌子烂板凳抹的一大堆。朱先生找来当年的清末的老照片，龙椅是这么一个样子。在那个山一样的烂东西中找，凭他的眼力找到了。 最后还找到了。 朱先生在库房里找到了这个似曾相像的这个龙椅，然后指挥着工匠们，经过了几百个工时，把这个明清时候的老龙椅 原样修复了。 嗯， 哎呀，堂堂皇皇。现在我们去太和殿参观的人都可以看到当年那个龙椅了。实际上周先生在这里给故宫做的贡献之一啊。 是。 他就在南锣鼓巷这个炒豆腐东住。 嗯。 老先生80岁了，每天啊就从自己的家里经过平安大街，经过地安门内大街景山，骑进神武门，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上班。80多岁的老人骑着一辆老的自行车几十年，这样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呀，这样一件儿童时候的往事。 嗯， 朱先生的长子叫朱传堂，是我小学时候的同班。 嗯， 我小学的学校呢，当时叫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说的府学胡同小学。东四一中心小学的地方呢，府学胡同啊，离这个朱先生的家也是很近的。 嗯， 小娃子们下学以后满街跑，瞎胡串。朱先生家呢，我们也是啊，往往冲进去在里边玩的。 哦， 那时候50年代初期啊，我们那时候学还是繁体字，大家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左边是个口，右边是一个一斤两斤的斤，什么呀？是听字。我们现在听众们正在听这个广播呢，听。但是当年我们写那个听啊，可不是这么个字。左边是个耳朵的耳，耳的下边呢还跨着一个王字，右边呢是一个道德的德的右半边。小学生当年写这个字可是麻烦了，写出来以后呢往往啊也是出了格，丢三落四，那是我们当时一个难点。那一天同学们在朱家的院子里，他的院子古色古香，有栏杆等等啊，有围栏，大家正在瞎折腾。朱先生看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那个听字写的老大都出了格了，小先生笑着过来了，说你来，你这个字不行，我给你说一个歌谣，你们记着这个字怎么写。先生说着呢，一边拿着笔在纸上写放大的字，一边说，熟悉繁体字的听众们脑子里可以想出来，耳朵长，你看左边一个长长的耳朵， 嗯， 他姓王，你看底下有一个王字。我们那时候上学呢就是十岁出头了，你看右边上边是一个十，底下是一个四 啊， 14岁在一中心，下边是一心，在一中心上学。这就是朱先生帮大家克服难点一个趣事儿了。 刚才在南锣鼓巷的这个南口啊，一起回忆了这个朱老。那我们下面该往这个西边再看一看了。那和南锣鼓巷对称的这个差不多的距离位置，在西边是什么地方呢？ 咱们就是这么往东走一段，往西走一段，而且基本上呢，所走的距离差不多。往西啊，嗯，同样是路北，也有一个大门。刚才我们说的是南锣鼓巷这大牌坊，现在呢，西边呢，路北一大门是贤良祠。这个地方啊是雍正皇上当年建的，清以来有无数的忠臣对国有巨大的贡献， 嗯， 所以呢他把他们封为贤良之臣，在这里呢进行祭祀。这个贤良祠啊供奉过10位清以来的重臣。 哦，是呀，嗯， 贤良祠呢在50年代归了全国妇联所有。全国妇联一进城的时候不得了啊，何祥宁、宋庆龄、康克清、邓颖超这批老大姐们都是妇联的领导人啊，所以这块地皮归了全国妇联。那么全国妇联那时候50年代那里是什么呢？中国妇女干部学校。 哦， 我的一个姑姑啊就是妇联干部学校的工作人员。那么我小小的孩子当年就得以啊进到贤良祠看大院看庙堂。 后来这个学校呢转移到别的地方，教学用具呢也就随便的分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生时候一直用着一个，就是妇女干部管理学校曾经处理的一个小课桌。 嗯，还是很有画面感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特别好奇的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平安大街是一条所谓古老又年轻的大街。为什么说古老又年轻呢？那我们也都知道，它是1999年才正式竣工通车的。据说那个时候在挖这个大街的时候啊，好像是挖出来很多的这个瓷片文物，那个场景您见过吗？ 哎呀，那个是太有意思了。平安大街挖得深深的，挖得宽宽的 啊， 这个大街当年不简单，那个一下子呀发现了很多瓷片儿，挖上来了。这个瓷片啊，有的呢有款儿，有的呢有花儿，有的还是完整的一个大瓷片儿，有的甚至啊把那个盘子的那个整个情况都显现出来了。这可不得了啊。开始是有些机灵的人到大坑边上自己寻摸点片儿，然后呢不得下钩啊。挖沟的工人们呢发现，哎，这个、哥们儿怎么在那儿学了什么呢？这个说，工人啊，你把那瓷片给我吧。开始就白送，后来呢说五分钱一毛钱，五毛钱一块钱就买了。也有聪明的人啊说，我垄断了，我把这个沟底下的工人啊几个人都说，你的瓷片装好了我全收，论袋儿。这就培养了一批啊，在挖沟的同时啊，有第二职业就是攒瓷片的。他们的后边呢，就是那些瓷片收藏的爱好者，确实在那里生长出一批玩瓷片的收藏者，甚至还有鉴定家。他瓷片有什么不同呢？他瓷片能够把这个瓷器整体啊，解成了单片，能够看得更清楚，以至于很多人做出了用瓷片做的工艺品，价格不菲呢，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 那我们看看有机会哈，还得再邀请您来，也是希望这条古老而年轻的大街会带着人们平安的祝福，是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阔。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 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18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8。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这一节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档案的精彩剪辑。西安事变是我国抗战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在上周末的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一事件的发生背景。那么随着情况越来越紧急，一场兵谏似乎在所难免。究竟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和细节，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12月4日傍晚，一架 C-47 赛克斯飞机抵达西安机场。这种型号的飞机在当时的中国仅此一架，而它的拥有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对于蒋介石而言，他此次来西安的目的只有一个，西北的脏东西太多，是该清一清了。一年多以来，西北的红军与负责剿共的东北军、陕军不仅没有相互消耗，反而有了合作的迹象，这不能不令蒋介石头疼。如今棘手的两广事变已经大获全胜，西北的问题也必须得有个了断了。所以蒋介石此次来西安动静搞得很大，可是西安已经今时不同往日，西安起风了。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感觉就是行走在历史之中。竣工于1378年的长乐门，历经风雨，见证历史变迁，王朝更迭，600多年来岿然屹立。1936年的冬天，他见证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领域来看，这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当时的西安并不像现在这么平静，到处都是游行请愿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呼喊口号，在城墙上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这让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赞玉感到十分的不安。12月11日，他同一些工作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将西安的这种紧张局势写成书面的报告，第二天一早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事变就发生了。 十二月的华清宫本该是萧索安静，可这两天却忙碌异常。经过两天紧锣密鼓的施工，这里所有的木工品都刷上了新漆，电灯、电话都换成了新的。张学良还特意加派了人手，从城里运来了舒适的椅子。这一切都是为了蒋介石的到来。看起来他此行随从侍卫极少，可实际上蒋介石这次是携风带雨而来。 虽蒋介石前来西安的有时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陈诚，时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陆军中将卫立煌，时任豫鄂陕边区绥靖主任、陆军中将陈继承等军界要员，陈诚等被安置住进了当时西安的特级旅馆西京招待所。在前往西安之前，蒋介石谋划将两广事变期间南调的30万大军大部北调，囤积于平汉路、陇海路之间待命，准备进发西北地区，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机场，将100余架新购进的美式战斗机、轰炸机部署在两地机场，伺机而动。与此同时，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以及傅作义进行慰问和安抚，策动剿共。如此兴师动众，意味着西北的军事力量必定有一番更替。 这年的冬天雪下得格外的早，可国人的心中却升腾着热浪。在对日军的作战中，百灵庙大捷令国人为之振奋。11月14日，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向绥远发动大举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11月26日，又克复德王所部盘踞的百灵庙，这是918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首度攻势作战。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即便在这一情况下，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得到的批示却是6个字：时机尚未成熟。 就在举国发起援绥运动、抗日情绪高涨的时候，上海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新闻：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位全国救国会领导人，因为支持日资沙场工人的罢工运动而被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舆论界称他们为七君子。张学良曾自掏腰包捐助过日资沙场的罢工工人，对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他非常敬重。他曾谈到张乃器对他的影响，他说，如果国民党用买来的飞机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买飞机，可是如果你们用来打内战，我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如今这些飞机就停在西安机场，准备用来剿共。 12月4日，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提出了2个办法，要他们做出最后的抉择。第一个办法是服从命令，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都投入到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的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第二个办法是，如果不愿意剿共，那么东北军被调往福建，17路军被调往安徽，把整个陕甘地区让出来给国民党的 中央军。这个方案一提出，张学良、杨虎城马上就意识到与蒋介石之间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同红军作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要调离陕甘地区更会直接导致与共产党秘密谋划了一年多的三位一体的计划将会化为泡影，抗日更是无从谈起。形势危急，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当杨虎城再次找到张学良提出兵谏的时候，张学良没有沉默，他同意。1936年12月6日，蒋介石要到西安市的南郊去视察，由东北军担任沿途的警戒任务。杨虎城就建议张学良在蒋介石返回临潼的途中将其扣押，然后再把蒋介石秘密转移到西安市的新城黄楼里。杨虎城的计划是不开枪，不断交通，等蒋介石的车开过来，把一根巨大的横木放在马路中间，只要蒋介石一停车，事先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东北军就可以冲上来扣押蒋介石。杨虎城的17路军则是负责逮捕跟随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政府官员，控制飞机场。杨虎城当天上午亲自安排了行动部署，就等东北军那边捉蒋成功，他便在西安动手。可是杨虎城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又等到了下午，就是不见张学良行动。后来他得到消息，张学良单方面取消了行动。原来那天上午张学良得到消息，何应钦要到西安参加一个军事会议，他是想等人齐了再来个一网打尽。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张学良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他还抱着再劝劝再试试的心态。 这才是第一次尝试进行兵谏失败的 真实原因。 慕容、张扬二人都考虑此时的西安上空火药味越来越浓，蒋介石决定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会议，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陆续抵达西安，同时30万国民党中央军将陆续开入陕西。开弓没有回头箭，兵谏没有回头路，这一点张学良心知肚明。一直以来他虽然在着手准备，却迟迟无法下定决心。1936年12月9日这天发生的一件事令张学良决定放手一搏。 12月9日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西安一宿舍准备了一出大戏，除蒋介石以外所有南京来的高官都会前来观看。那天傍晚杨虎城走进西院一看，张学良的座位上空空荡荡，按理说他和张学良坐东，张学良不应该迟到，可当时杨虎城也没有多想，就坐了下来开始看他最喜欢的秦腔。可没过多一会儿，机要秘书就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出大事儿了。原来杨虎城手下的特务营营长来报告说，看见东北军第二营全副武装乘几辆卡车向着蒋介石所在的临潼方向出发了。杨虎城听后大吃一惊，莫非东北军 自己动手了。 杨虎城当机立断，配合东北军的行动。他下令，一旦传来东北军的消息，十七路军即刻逮捕蒋系高级将领。等都布置好之后，杨虎城又来到了西院。一进门又吃了一惊，张学良不但来到了西院，还与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们有说有笑，根本就看不出行动的迹象。杨虎城虽然一头雾水，却也不敢打草惊蛇，只得是不动声色地坐了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戏都快唱完了，各方还是没有什么动静。为了给东北军拖延时间，杨虎城加点了三次戏，可是直到散场仍然没有新的消息传来。杨虎城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2月9日这一天是北平学生运动的一周年纪念日。一年前，针对日本苦心布置的华北五省自治而爆发的129运动震惊全国。在这场运动过去一周年之际，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在西安举行学生大游行、大示威活动。这天从清晨开始，西安各大学、师范学校、中学的学生就开始向南院门、西北剿总门前陆续汇聚。上午9点，竟然聚集了近万人。纪念大会上通过了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古城的上空。 在学生游行的过程中，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然开枪打伤了游行队伍中的小学生，这立即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改道，直奔临潼华清池找蒋介石请愿。而身在华清宫的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竟然下令严刑镇压，格杀勿论。当时天已薄暮，学生们忍着饥渴，顶着寒风，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华清池。张学良在听到蒋介石格杀勿论的命令后匆忙赶到，在学生们热烈的口号中，张学良走下了汽车。他对游行的群众说，我跟你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会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 学生们回答，东北沦陷5年了，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出发吧。随即失声痛哭，西安的学生们唱起了松花江上，歌声里的字字句句都深深震撼着张学良。看着这群年轻的孩子们，他仿佛看到了无数张东北学生的面孔。现在在西安有自己来阻挡在孩子们和机关枪面前，可是当东北土地上的学生高唱松花江上的时候，有谁能替他们挡住日军的机关枪？ 张学良告诉学生们，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我可以代他，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现在你们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打死你们。说到这儿，年轻的少帅已经是声泪俱下。 张学良晚年回忆起那场激烈的争吵，我如果身上都是有枪，恨不得掏出来把他打死。张学良虽然愤怒，但他离开后 还是交代侍卫营派出军队到临潼警戒，重点保护学生，而这才是张学良晚到戏院的原因。12月9日这天，可以说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这也让张学良明确地感觉到没有时间再犹豫了，箭已上弦，不得不发。值得一提的是，还是在这一天，在午间厅的这间办公室里，蒋介石写下了一份密令手谕：立子主席兄勋见，指的是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接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一来陕夜蒋，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也就是说，蒋鼎文、卫立煌、陈诚将会完全取代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地位。在这份手谕的背后还特别叮嘱，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蒋介石要求邵力子秘密地把这条消息泄露给大公报，而不要交给代表官方的中央社和西安地区报纸。这样做无非是想制造出一种迹象，这是一条靠谱的小道消息。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决定12月12日下达对红军的总攻命令。按照蒋介石密令的部署，蒋鼎文、卫立煌、陈诚将主导此次围剿。在这种境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明白留给自己的窗口期仅有3天。12月10日、11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竟被蒋介石斥责为犯上作乱。 杨虎城就到了张的公馆，跟张学良讲必须下决心了，不能再拖了，部队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如果出现什么失控的情况，我们也把握不住的话，事情就很麻烦。实际上这个话就是告诉张学良说，你不动手我就要动手。因为当时在西安整个的杨虎城有9个团，张学良只有一个警卫团，所以这时候张学良呢，在几方面的压力下呢，就同意实行兵谏。然后两个人商定的就是11号准备一天，12号凌晨行动。 经历了决心、犹豫、再决心，杨虎城、张学良最终决定赶在蒋介石围剿总攻命令正式发布之前实行兵谏，阻止剿共内战的继续。第17路军负责西安，东北军负责临潼。12月11日的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心腹白凤祥、刘桂武、刘多全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指派了执行扣蒋的人员。为了避免调集兵力引起注意，张学良决定由105师师长刘多全执行这次非常行动。原因呢很简单，华清池本来就是在105师的护邮范围之内，行动开始后，刘多全将会成为整个行动的前方总指挥。扣蒋执行人是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孙明九。 就在张学良排兵布将的同时，杨虎城在自己的新城大楼设宴款待南京来的军政要员。没有人会想到，宴会上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此时西安城已经是风声鹤唳。当晚，张学良卫队2营全副武装开往灞桥，

却是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对蒋介石而言，当是平生最为惊恐的一天。这一天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全国抗战前途命运攸关的一天。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首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发现北京大型系列摄影活动优秀作品展在首博进行中。本次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发现北京大型系列摄影活动优秀作品展，精选了参赛优秀作品190幅，分别为今日北京、奋进北京、魅力北京、多彩北京四大部分。活动作品创作和征集历时一年，吸引了30余万名摄影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踊跃参与，共征集优秀照片7万余张，是近年来首都北京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摄影赛事。展览内容真实反映了近年北京的建设成就，尤其是北京深入贯彻19大精神，持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城市副中心建设双城战略，疏解非首都功能，打造双奥之城，努力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丰硕成果，用照片描绘北京正在发生的巨变。北京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了。作为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正在石景山区印象台湾主题展馆举行。清代木雕彩绘、蒙古象棋、哈萨克族冰雪鞋、各民族摔跤服饰等100多件从战国以来的民族体育文物和现代体育器具，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通过多媒体照片等形式，展览还系统地介绍了我国700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样性、独特性和娱乐性。展览将持续到8月26号。喜欢抽象艺术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抽象的秩序林慧华个展在上院艺术馆开幕。展览将集中展出艺术家林慧华近几年创作的抽象绘画，同时还展出最新创作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本次展览是林慧华继从无到有的内在观看林慧华个展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展览。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林慧华，虽然接受过传统的学院式的教学训练，但他并没有拘束于技法的牵绊，而是直接采用了抽象的艺术语言进行内心的表达。抽象艺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同时又具有极致的思考个性，可以通过画面中不断变化的色块、线条，感受到对抽象艺术语言不懈的探索，以及对抽象艺术的表达的热情。本次展览会持续到8月20号。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这个夏天大家是不是没少吃烧烤和小龙虾呢？很多人吃了过咸、过酸、过麻、过辣的食物之后，再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就会感受到食之无味的痛苦。其实这是由于重口味饮食使味蕾对味道的感觉变得迟钝，主要是因为重口味饮食会对味蕾产生刺激，使其对味道的敏感度降低，进而造成习惯重口味饮食的假象，并且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例如常吃变态辣饮食会刺激您的味蕾，使其对辣味的感觉变得迟钝，您也就看起来能吃辣了。但这只是表象，您并非从不会吃辣变成了会吃辣，辣对于胃和肠道的刺激仍然是存在的。对于胃和肠道不好或者有胃溃疡的人来说，刺激会更加严重，甚至会出现胃痛、腹泻等现象。对于平时饮食清淡忽然更换重口味的人来说，以上现象会更加明显。长期的重口味饮食也会增加机体对各种代谢废物的排泄负担，甚至导致相关代谢废物在体内蓄积，产生对机体危害的效应。还记得为中国在月球上留下第一个足迹的月球车玉兔号吗？它一共在月球上工作了972天。这辆小小的月球车曾经牵动了无数人的心。从2013年的12月15号4时35分，玉兔号顺利抵达月球表面，到2016年7月31号晚超额完成任务，玉兔号可以说是博得了大家的喜爱。对于它的粉丝们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玉兔号的妹妹来了。8月15号， 国家国防科工局探月宇航天工程中心首次公布了我国嫦娥四号任务着陆器和月球车外观设计构型。按计划，嫦娥四号着巡组合体将于2018年的12月发射，担任月球背面巡视探测任务。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车全球征名活动也正式启动了，活动将分为提交名称、函审备选、组织初评、遴选十强、网络投票评选前三、中评加权确定三甲、程序报批公布结果五个阶段，最终结果将于10月上旬公布，有兴趣的朋友可别错过了。缺乏睡眠可能不仅会影响健康，还会影响社交生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项研究显示，缺觉时人们观看陌生人走近自己的视频，大脑神经网络的活跃区域和接收到潜在威胁时被激活的区域一样，而鼓励社交互动的神经回路则被关闭，抑制社交意愿。研究人员说，睡眠越少，社交互动的意愿越低，然后其他人会察觉到你的排斥，进一步加深缺觉带来的社交孤立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手机以旧换新一直是很实惠的，现在您可以用华为、三星的旧手机去跨品牌折抵苹果手机了。苹果刚刚更新了回馈计划，将这项回馈计划称为把你手里现有的设备变成心里想要的。用户可以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用符合条件的设备进行折抵换购，享受折抵优惠，或者对于没有折抵价值的设备，由苹果可以免费进行回收处理。苹果方面列出的可以参加以旧换新的设备有四类：智能手机最高折抵2095元，平板电脑最高可折抵1625元，电脑最高可折抵6210元，手表最高可折抵965元。和此前的回馈计划一样，平板电脑、电脑和手表三类设备仅接受苹果自有产品的折抵，然而在智能手机的列表里却首次新增了华为、小米、三星、 OPPO、 VIVO 五个非苹果品牌，这也是苹果方面首次将非自有产品纳入以旧换新的计划之中。来关注我们的菜篮子，口感脆甜赛过鸭梨的花叶心里美萝卜，味甜纤维少开锅即烂的核桃纹大白菜，瓤沙风味浓郁的苹果青番茄，这些北京人儿时记忆中的京味特色老北京蔬菜都将重出江湖。日前，市农业局蔬菜处表示，随着北京老口味蔬菜的恢复与示范推广，30多种风味浓郁、口感佳、营养丰富、产品安全的北京老口味蔬菜将重新回归北京市场，与180个特色优质品种一起丰富北京市民的餐桌，给北京市民带来口福。目前市农业局与北京驿站和国安社区等合作开展老口味蔬菜进社区、开设专柜等活动，使老北京蔬菜精耕细作的栽培优良传统和食用时令蔬菜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本月京秦高速北京段首都大外环将正式通车，至此京津冀三地的高速断头路将全部打通。据了解，大外环通车后将大大分流六环的北京过境车辆，向南的过境车辆将由这一环便捷南下。首都地区环线高速通州至大兴段俗称北京大外环，起自通州区西集镇赵庄村北侧经济界，连接已建成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河北香河段，止于大兴区彩玉镇韩营村南侧经济街，接已建成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河北廊坊段，全长 38.2 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双向六车道。大外环的通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京平高速、京哈高速的交通压力，方便市民的生活出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